甜。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冬奥村的建设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作为冬奥会北京赛区运动员以及随行官员居住生活的北京冬奥村居住区全面完工了，并已交付北京冬奥作为使用。北京冬奥村分为居住区和运行区两部分，赛时居住区将为各国的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保障服务，可提供2338个床位，赛后将很快转换为北京市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人才配租。运行区主要为代表团注册、办公、安保、礼宾等功能，其运行区于2020年12月开工，于2021年5月31号完工并交付北京冬奥组委。此次居住区的交付标志着冬奥村全面进入了奥运时间。北京冬奥村秉承了绿色办奥理念，在设计上引进了健康建筑 WELL 金级认证标准，成为当前住宅建筑领域的新标杆。健康建筑是近年来国际上最新提出的居住新理念，分十大体系、112个标准，包括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生环境、材料、精神和社区等，为运动员营造更加舒服的居住环境，打造冬奥健康家园。北京冬奥村采用了多级的水质净化装置，过滤微生物及余氯，高效去除水中的微生物、农残、重金属等，为居住者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和直饮水。而在建材的选用上，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选择健康的建筑材料以及装修装饰材料，打造安全健康的人居环境。同时，通过建立多维度的降噪系统，保持室内静谧的居住环境。卫生间采用了同层排水系统，杜绝了多层排水所产生的噪声，也防止病菌的传播，确保赛事运动员能够有良好的休憩环境，在比赛当中得到高水平发挥。同时，赛后应用中将选取八栋住宅楼，在它的屋顶上打造共4620平方米的屋顶农场，打造可食用蔬菜以及花园空间，并提供园艺耕种的工具，让居住者直接参与农场的种植，将农业生产、生态绿化和城市建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满足建设功能、绿色建筑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建筑的健康性能，为居住者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和设施。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